缅怀金日成主席埃塞俄比亚委员会13号在亚的斯亚贝巴宣告成立。缅委会决定以6月20号到7月11号为缅怀期间，并在这期间举办缅怀会、讨论会、图片展等活动，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高贵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